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2集取火第二式，碎石取火，就是一种叫做碎石的石头互相击打，会冒出火星，点燃易燃物。橙子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石头倒是不少，试试看吧。橙子捡起了一块小石头，挨着一个个砸过去，砸了数百块石头，手都震麻了，也没有看见半个火星子冒出来。看来这些石头没有碎石成分。取火第三式，钻木取火。这个方法好啊，这里别的没有，木头有的是。橙子找了一截尖端比较尖锐的小木棍，骑在一截倒在地上的大树干上，用双手捻动着小木棍就钻了起来。我钻。哎，貌似有火星子冒出来了。橙子惊喜地定睛一看，是他累得眼冒金星了。木头上已经钻了一个小洞，并没有起火的半点迹象。一个碧绿的小脑袋好奇地凑了过来，金黄黄的眼睛看着木棍，再看看橙子，那神态分明是在问你在干嘛。 钻木取火呀， 橙子有气无力地解释道。碧水兽的鼻孔里面喷出了冷气一股，向后蹦出老远，用看白痴的眼光盯着他看。橙子怒了， 喂，这是很高深的科学道理，你不懂不要乱鄙视我呀。 碧水兽狠狠地剜了橙子一眼，转身走到潭边，猛吸一股气，一道水柱被吸进他嘴里，一转头扑得向橙子吐过来。橙子哇的一声怪叫，抬手挡脸，这只死小狗一句话不说居然拿口水吐他。咚，没有想象中的口水淋头，却是一块坚硬的东西狠狠砸在橙子脑袋上，砸得他眼冒金星，泪水都要出来了。 死小狗，你这又是拿的什么砸我呀？ 哎，那是什么？ 他揉着脑袋上的大包，目光落在地上一块晶莹剔透的块状物上，正是这个东西从碧水兽嘴巴里面吐出来，砸在自己的尊头上。橙子试探着拿手摸了摸，冰冷光滑， 冰块啊。 他抬眼怒目看向碧水兽， 喂，你吐我口水得了，居然把口水变成冰块砸我，会法术了不起啊。 等下，冰块， 太好了，凸透镜。 冰块可以做成凸透镜的形状，聚焦日光的热量，点燃易燃物。橙子捧着冰块哈哈大笑， 小碧碧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 碧水兽还橙子一记鄙视， 哼，到底是谁比较懂科学道理啊。 不顾冰块的冰冷冻红的手指，橙子小心地用手的温度把冰块融成凸透镜的形状，找了一小堆易燃的干草堆在阳光底下，然后用手捧着冰块，让那一点明亮的聚焦点落在干草上，一动不动地趴着。糟糕的是，因为环境温度高，冰块开始融化了，水滴若是滴在干草上，那怎么可能点得着啊。橙子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却见到碧水兽犹犹豫豫走了过来，心头一喜，对他说道， 快快快，吹口冷气过来，不要让冰块化掉呀。 碧水兽还在犹豫，橙子立刻知道了他在犹豫一些什么，坚定地告诉他， 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不怕冷的。 碧水兽轻轻吹出一口带着白雾的冷气，橙子的手指顿时冻得失去知觉，身上都打起颤来。不过冰块终于不继续融化了，橙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欣慰的笑容。甘草 终于如愿冒出了一缕青烟，然后是一点橘黄色的一跳，火苗燃烧了起来。橙子将冰块一丢，赶紧趴在草堆前轻轻吹气，添草加柴，火苗终于发展成了一个旺旺的小火堆。身后突然传来跌碰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梨居然跑出来了，因为脚步不稳，绊倒在洞口前，急忙跑过去扶起来，查看了一下，见没有摔伤，伤口也没有迸裂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竖起眉毛凶道： 哎，为什么不好好躺在里面，跑出来做什么？ 李眼光水水地望了他一会儿，手臂一绕，环在了橙子腰上，脸埋在橙子怀里，一句闷闷的话传来：我以为你又要丢下我了。酸溜溜的话让橙子再也发不起脾气。哎，他的这只宠物算是患上了被抛弃恐惧症了。不准再丢下我。李用小孩子赌气的口气说。橙子抚了抚他柔软的头发。 好，不丢下你。 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也不准丢下我。补充一下合同条款，以免日后有纠纷。 好， 永远不准。再加上一个无限期的合同日期，以防过期。 永远也不。 橙子笑了，那就再盖一个章吧。我爱你。倔强的声音突然转成低低的呢喃。 哎呀，火要灭了。 橙子惊叫一声，扑向他宝贵的小火堆，趴在地上鼓着腮帮子吹啊吹啊吹啊，还好还好，又旺起来了。橙子转过满是灰黑的笑脸，对梨说道： 我烤鱼给你吃呀，你坐那歇会儿。 说完就忙着架木头架子烤鱼了。梨慢慢蹭了过来，看着橙子忙碌，压抑着恼火，清了一下嗓子：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啊？什么？ 一边翻着鱼，一边流口水的某成头也不转的随口问道：刚才的章没有盖实，需要再盖一次。我是说我…… 哎呀，糊了糊了！你说什么？ 还是算了。终于气馁了，捧着自己盖不出去的章，落落失意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